李卫这才觉得，一把拭了泪，伏地叩头。雍正点点头，轻声说道：“起来吧，李卫是才到的。”“ 是，奴才原要进园子去的，碰到横陈相公下来，说主子刚议过政，身上很乏，叫奴才明儿再见驾，就折过来，先来瞧十三爷的病。不想。” 他看了允祥一眼，泪水又夺眶而出。允祥昏昏沉沉中听见雍正言语，一睁眼睛，他昏花的眼睛迟钝地搜索着，见到雍正时一眼闪了一下，枯瘦的胳膊也是一动，似乎想动。雍正忙俯身按住了他，见他吸动嘴唇，又把耳朵扶过去，却认识如何也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。雍正调转脸看着贾世芳：“能想想办法吗？”贾世芳点头会意，走到炕前，却也没有什么花哨举动，只对允祥说道：“ 空明即是灵动，十三爷，我昨儿个说过的，您不要紧的。” 他话音一落，允祥脸上竟奇迹般的泛上了血色。允密忙凑上去，操着童音说道：“ 十三哥，这汤不热不凉，你喝了它。” 李卫忙过来接了碗，捧着跪下。云里见允密个子太矮，喂汤很艰难，屈走过来要过匙羹，一口一口的喂允祥。允祥喝了几口，精神显得更好了一点，渐渐的脸上泛起潮红，对雍正自失的一笑：“ 老十三，这回走到尽头，再不能给皇上奔走效命了。” 雍正心里一阵酸热，勉强含笑说道：“ 你这傻子，说傻话，忘了巫先生当年的话吗？你的寿是92善终啊。世芳，巫先生断得准吗？” 贾世芳回避了直接答问，白的令人不敢逼视的脸上没有了微笑。“ 儒者云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孔子比世老看得还透。十三爷心放宽，世芳在这时，哪个无常敢来？” 允祥已和他厮混得很熟了，笑着说道：“ 贼牛鼻子，又说大话。我其实半点也不恐惧。巫先生，神像，说我的寿是连昼带夜，我才想明白。今年我可不是46岁嘛。” 众人方诧异他精神突然如此振作。允祥又说：“ 我真的一点儿也无恐惧，这会子想着死，就像是农夫锄完了地回家，又像是读完了一本书合起来就是。我清楚，贾世芳也明白，我这是回光返照啊。” 他突然孩子般的笑了笑：“ 老贾给我护持一个时辰，我要单独和皇上谈些事情，我不要人打扰。有一个时辰就够我用了。” 贾世芳说道：“ 十三爷 达官爽名，真是英雄肝胆。我可以护持您一个半时辰，您放心，我就在东厢配房里做工。他向雍正一躬就退了出去。允祥又对云里、允密和李卫说道：诸位也过去陪着贾世芳，和他谈话下棋就是，记着，和他谈话下棋，你们玩得安心，我才高兴。目送他们出去，雍正转回身来对允祥：该安心的是你，把病治好，多少话不能慢慢说呀。吉隆离合，应不撒坦切用，德泰吉伯克隆汉罗峰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古蒙语，意思就是大皇帝，我有要紧的话别人不能听。雍正被他说的一愣，半晌才醒过神来，用满语说道：弟弟，你用满语说话他们是听不懂的，用蒙语我听得太费劲，你也太耗神了。允祥用眼瞥了瞥厢房，用熟练的满语说道：你寻机会杀掉这个道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看出来，他能操纵您的健康。他要你觉得自己需要他，一步都不能离开他。迟早有一天，他会反过来要你做他要做的事。这其实是巫术，并不能用它来治国的。啊，这好办，我很轻易就能处置掉他。不，允祥的眼神中透着严肃，像是怕雍正突然在面前消失了一样，一字一板地说：这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，不怕火烧水泥甚至雷击，更不说刀斧之类的了，除掉他并不容易。雍正抖得想到自己近来犯病，果然是连御医都懒得叫了，不禁心里一缩，看着允祥说道：你好像已经有了办法。是的，李卫能办这事儿，别的人恐怕不行。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李卫来京，进军机处监管天下行命。成。大约说满语太耗神了，允祥屏息了一下呼吸，改说了汉语，他的音调立刻充满了离愁别绪。皇上啊，我的四哥，我追随您做事30年了，从小我就是您一手拉扯大的，现在弥留回首，我真舍不得割掉这缘分。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有些心里话说出来，知道四哥不会恼我，可也担心四哥以为我是临终的昏花。他说着，泪水已经毫无节制地淌出来。雍正轻轻替他开示着：你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我都要笑你了。八哥，我们是一辈子死对头。允祥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声音显得清晰而又遥远。现在八哥九哥都死了，十哥是个草包炮筒子， 时，什么也不念及，总是一副所生的亲兄弟。宽容一点，放他回京吧。 他顿了一下，怅然若有所失的一笑，眼睛直盯盯地望着远处，仿佛在回顾自己壮丽的一生。 病了这几年，不少人到这里来谈谈，我也有功夫腾出空好好想想。自古勤政爱民的皇帝，四哥您是第一，我是执信人，先帝爷留下了个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的烂摊子，只要是个中人，没有不知道的。但天下百姓不懂这个，他们不懂得国库里只有700万两银子，既不敢打仗，也救不起灾。皇上收拾这个局面，如今有了近6000万两银子，吏治不能说毫无瑕疵，但我敢说可以与朱洪武的吏治相比。您累坏了，可也得罪了一批乡绅读书人，得罪了很多地方官，因为一个养廉制度就断了他们发财的路了。人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，但这些茉莉的口舌咬人一口入骨三分的，我真怕了这些人了。如今我也要丢下您去了，您可要更加小心呐。雍正边流泪边听着说道，这是你的心腹之言，别人说不出来，也没这个胆量。朕之所以甘冒风险大力整顿，就是因为这件事儿难呐，留给儿孙他们更不好料理。所以我说当皇帝难呐，因为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。老十三呐，你是个好样的，支撑住，看着我扳回舆论。我这就要借一个大案子，把心抛白给天下人。真的不能领悟也无所谓，后世总有有心人看出我的苦衷啊。他因将曾静、张希一案前后的情形说了，又说道，这是上天赐给我的说话机会，他们那些会写八股文的能造传谣言，我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，我也能写文章传之天下的。岳钟琪、于洪图他们已经说服了曾静、张希，我化教这两个冥顽的读书人，叫他们走遍天下，为我的新政现身说法。哦，成吗？当然一定。雍正笃定地说道：“我和曾静直接对话，集成书印发天下，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叫《大义绝迷路》。四哥说成，我信得急。”允祥眼中波光一闪，又暗淡了下来，他的脸色渐渐转色，变得又灰又白。雍正轻轻摇晃了他一下，老十三，你很不受用吗？我叫他们过来。别别。允祥拼着全身的劲，手和脚都在轻轻地抽搐颤抖，咬着牙吃力地说，我的话没完，来不及细说了。皇上跟前3个儿子学问都好， 金星不一，三阿哥是个好的，但心性不一，又面对黄图，皇上不能不想的更周北些。 这却是极重要的话， 雍正几乎是伏在他的身上，听着允祥越来越弱的声息。先前圣祖阿哥们争来争去，为的不过是您如今的这个位，如今又是一代，这种事也是免不了的。四阿哥是个好的，有人严阵追杀，免不了的事。至此，允祥只是翕动嘴唇，再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。雍正一转眼见他伸出三个指头，忙问：“是老的，还是新的？”允祥喉中咯咯作响，脸色又转潮红，吃尽了力气才说出：“ 问洪州。” 三个指头兀自抖得不肯垂下。海义贾世芳，雍正大声的叫唤，他的头嗡嗡直响，眼前一片昏花，心里塞了一团烂絮一样混沌不清。直到众人一拥而入，团团围住允祥抢救，才略定住神。他在旁急急地说道：“救醒他，朕有赏。”贾世芳见医生们切脉刺人中，灌参汤只是不中用，在旁断喝了一声：“十三爷，再留一步。”云翔忽地睁开了眼睛，极清晰地对雍正说：“皇上保重，此番永别了。”头一歪，再也醒不过来。这个自幼施家在宫中备受轻慢的贵王阿哥，几十年间由受雍正照拂到成为雍正的左右膀，追随雍正忠诚不二，从无半点芥蒂遗迹，而今终于走进了生命的最后归宿。当贾世芳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回天乏术，十三爷你不可救”的时候，雍正先是一阵迷茫，胸口一填，哇的吐出了一口血来，一屁股坐回了椅中。云里允密、李卫高、吴庸一拥而上：“皇上，皇上！”扶着他躺在了春凳上。几个太医丢下允祥遗体，忙屈身过来为他扶脉，只有贾世芳用怜悯的神情看着这一切，没有动，只是说道：“皇上，这是急痛迷心，血不归经，不要紧。”雍正吐了一口血，反而觉得胸口顺畅了些，呆呆望着允祥的尸体，半晌颓然说道：“ 回去吧。” 一行众人回到淡宁居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，只是雪下得大，满园的树枝都带了雪挂，松柏、竹林、冬青等常青树木上都压了厚厚的雪，宫阙殿阁也都冰雕玉砌似的，白莹莹、光闪闪，映得一片明亮，并不觉得天色已经向晚了。雍正被李卫和弘历搀扶着进了暖烘烘的大殿，精神兀自恍惚，听得自鸣钟连响了八声，

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。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。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。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。嗯，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。嗯，走你。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。 哈，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。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秦狗儿来叫乔引弟的时候，引弟正在吃饭，手一哆嗦。放下了碗。 什么？13爷没了？ 说着便随着秦狗儿过暖阁来，果见雍正合衣仰卧在大营枕上，神情呆滞的隔玻璃向外望。引帝伏膝一蹲身： 奴婢来伺候主子。13爷那么好的人，去的可惜了的。不过世人总都有那么一天，人死如灯灭，主子伤心伤神也没有用处。您天不明就起来，劳乏了一天，多少还该用点膳。来，主子振作一点，您乏透了，我给您烫烫脚，再用点膳，精神就会好起来的。 几句莺声燕语夹杂着山西口语呢喃而言，雍正已是坐起身来，引帝端来铜脚盆，兑上热水，一边用手试着，一边命人 把我今晚用的姜醋面片端来，给主子取两个小馒头，一碟子老咸菜，再滴两滴香油来。 雍正双脚泡在热水里，揉着引帝两只柔嫩的小手揉搓着，一脸悲苍冷峻之气顿时融化在乌有之乡。端起那碗面片来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说了声好香，喝了一口便觉满口热酸辣香，不由又说：好，而且很酥。 我们家乡病人就吃这个，有点小病那也是福气。有个懒汉到土地庙里祷告说，大小给个病，别叫送了命，姜醋面片儿喝个半月儿。 他没说完呢，雍正扑哧就笑了。引帝又说： 恰好土地爷神像后啊睡着个叫花子，大声说：“ 得病就得死。” 嘿，吓得他一溜烟就跑了。 雍正笑着：“哈哈哈，看来朕也是个懒汉，要喝半月面片了。”哈哈哈，炎帝用干毛巾搓着雍正略带浮肿的脚腿：“ 主子这个样做事是天下最勤快的人，奴婢实在是看您苦受，心里也不好过，说个笑话给您开开心呢。” 说罢便叫人端了脚盆去。雍正蔚然一叹：“哎，难为你了，炎帝呀，你要想见十四爷还可以过去走走。”炎帝收拾了碗筷，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桌面，脸一红：“ 我不想去了。”“ 嗯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惦着他吗？”炎帝低下了头，皱眉叹道：“ 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你们都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。我呀，这都是我的命啊。” 雍正心里一动，正要再问，高无庸过来：“ 几位王大臣、军机处大臣都过来了，云里王爷他们也都过来谢赐宴恩，主子这会儿见不见呢？”“ 都叫过来吧。”高无庸出去扫清，便见窗前人影壮壮，云芷为首，张廷玉、方苞、允禄、额尔泰、红石、红昼、云里、允密、红利，最后是贾世芳，诸人鱼贯而入，一片声的请安谢恩，杂沓不一。雍正皱了一下眉头：“世芳是方外人，可以退下了，小弟弟也不要陪着熬了。高无庸，弄辆严实点的轿子送他回府。”云芷和红石聚客饮酒赏雪，被张廷玉叫人拖来，心里还在练习，竭力皱眉苦容，瞟了一眼允密的背影，说道：“十三弟可怜呐，正当壮年时，说去不言声就走了。人生，嗨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红石也是攒眉拧目：“哎，若论十三叔这病啊，绵延纠缠也有几年了，再想不到这么快呀。”红利却说：“皇阿玛，您吐血几乎虎杀了儿子，谁都知道十三叔和阿玛的情分，您得节哀顺变，十三叔的后事儿子们多操点心就是了。”说着便拭泪。红昼也是和红石同席同路的，却没有红石那副坐坐下，咚咚地磕了几个响头，说道：“ 十三叔生荣死哀，也不枉了大丈夫一遭，大英雄一世，儿子痛惜之情，有及儿子心羡之心。前天儿子过去给十三叔请安，十三叔说他还有一桩心事未了，儿子以为这是最要紧的。” 他的这番话落拓不羁，与众人都不相同。云芷想起他曾自办丧事，不禁莞尔，却又背转脸装作醒鼻涕。雍正早就一眼瞥见了，心里一阵的厌恶，忙屏息凝神：“你十三叔说了什么心愿呢？”红昼叩头说道：“ 回万岁的话，雍正四年京师大水， 十三叔查勘河道，渭河、淀河、子牙河都从天津交汇入海，沧州景陵河道淤塞，堵住了洪水不能畅泄。十三叔说他真想起来办这件事，疏通了沧州砖河、清渭星际河故道，在白塘口入海处开一条直河泄水，这样就为京畿直隶河道泄了洪，还可以交几千顷地。儿子当时听他说的很多，只劝他不要劳神，等病好了再办不迟，也没有全记清。十三叔当时叹了一口气说恐怕没有那一天了，如今既然他不幸严重，这就是他一大心愿。 雍正却曾听过允祥谈及这事儿，只不料竟是允祥的心头一病，禁不住五内俱沸，音容皆变。他对张廷玉说，允祥真是宫中体国的贤王啊，这样的人史册上难寻。恒臣呐，原说等岳钟琪军事有了眉目再办呢，老十三既这么说了，聊聊他这个心愿吧。张廷玉忙躬身，是，明天就叫户部先拨30万两银子，由工部办理。奴才瞧着，于洪图实在是位能员，涪江疏浚工程报部3年修成，他亲自下工地督办，几个月就办下来。眼下天冷地冻，可以先备工料，等到民工募集起来，再拨50万，也就够用的了。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礼部的人想必已经知道了十三爷的事儿，怡亲王的丧仪谥号，请万岁赐下，他们办起来心里明白，就不致误事了。”忠也好，孝也好，无非是个贤字，谥号就是怡贤亲王吧。允祥一生侠义呀，侠心忠贞，寻道不悖，行义合道，谓之贤，也合着他的性格。朕方才说，自古无此宫中体国的先王，朕待允祥也不同于寻常的亲王，举朝辍朝3日以示哀悼，朕为他素服1月，大臣们不必换素，但要停宴乐1个月。怡贤亲王的允字原是避朕的讳改的，现在朕为素服兄弟评理，自然仍应恢复为印祥。至于他的神主棒牌，雍正说着站起身来，背着手在殿中兜了几步，回案前提起笔来。高无庸忙将竹架上新换的大白竹连竹台端了过来，见雍正在宣纸上落笔写道：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。写完交给张廷玉等人传看，雍正说道：朕从不愚目，这8个字加在谥号上，没有一个是虚设的。在朝诸臣工忠勤慎明的可以找出不少来，敬诚直廉这4个字朕不能轻许于人呐，赐给允祥也是砥砺你们几个。允祉原对允祥并无恶感，听雍正这样一层一层给允祥加赐殊恩，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，抿了抿嘴唇说道：皇上的考语极是啊，祥帝敬于世， 成与主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率直任侠之性，得自于天，所以兄弟里边，人称为侠王。有这八个字，印祥可以含笑九泉了。因为印祥一直吃的双亲王凤，雍正三年又加俸一万，每年俸禄比云纸要多出28000两银子，所以他不动声色的替雍正删掉了帘子。雍正生性最爱鸡蛋里头挑骨头，自然一听就明白。但云纸是唯一的长势哥哥了，他不想过于使他难堪，因说道： 他的帘子更足称道楷模，诸王里他是唯一没有自己制庄子的。白家团13村朕赏给了怡亲王，他也没有收过租子。当年皇阿玛分封诸王，各得钱粮23万两，三哥你是30万吧，允祥只得了13万。他说三哥家口人多，而且养活着一群子人在编书，我用不着那些银子，都给辞了。其实允祥一生扶危济困，恤老怜贫，有难处见地的，没有不肯相助的，这一条也极为难能。一顿话说的云纸红了脸，再不敢多一句口。雍正想想还觉得不切怀，又说：白家团13村百姓早就要给老十三建生祠，朕怕折了寿没有许，现在可以办了，仍免白家团租赋，另拨30顷地为印祥祭田，给他建祠堂。张廷玉听得耳不暇接，都是亲王丧仪典里头没有的，不禁有点忧心，正寻思办法呢，额尔泰在旁说道： 皇上这些恩典，印祥当之无愧呀，可以含笑于九泉了。但请皇上圣鉴，仅我朝在位的新老亲王郡王还有上100位，是否作为成例请圣裁明示？ 哼，当然是特恩，还有谁能和印祥并肩吗？ 他摆了摆手： 哎，今晚印祥就要义泽回府了，红石兄弟3个过去代朕守灵，印祥的丧事朕就交给三哥主持。虽说辍朝放假，你们几个恐怕更忙，今晚好生休息一下，明天叫礼部的人过来把细节奏朕，跪安吧。 众人都辞出去，空落落的大殿里只留下了雍正和几个太监。他扯过几份奏章，都是弹劾礼服的，又推了过去，再取几份是各地晴雨奏报。特意留心了一下河南、安徽、山东和山西，见无灾情也撂到了一边。窗外漆黑的夜中，暴卷风不时扑过来，裹着雪花都粘在了玻璃上，冻成稀奇古怪的花纹，封得严严实实的双层窗纸不时一鼓一吸，居然也会有凉丝丝的风钻进来，吹得烛光摇曳不定。雍正躺在烧得暖烘烘的炕上，想着允祥临终前的言谈举止，感觉一马心猿，神不守舍。起身漱了漱口，侧耳听着外间山呼海啸的树涛声、风雪声，更是显得双眸炯炯。高无庸眼见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，也是个没法，灵机一动，还是去传了引帝和彩云、彩霞、秋菊几个宫女过来伺候。 雍正爽然自失地抚着脑门子说道：“ 哎呀，失眠了，揪心的事太多，件件拿得起，放不下呀。朕反不知是怎么了。秋菊和彩霞，上炕，替朕捶捶腰腿。影帝，你们不要站着，坐到寻龙边和朕答答话，不定就睡着了。” 彩云用单被盖了雍正的腿，和彩霞一边一个轻轻捶着。 该做事时想做事，该歇息时就别想事，慢慢就睡着了。 彩云又说：“ 皇上心里数数，数不清时不要想，重新数就睡着了。” 雍正微笑：“ 这些办法都不成的，朕是个老失眠了。” 影帝和两个小丫头点了西厢，往茶吊子里续了水，靠坐在熏笼上，听着外头的风雪声，觉得这里的安逸温馨比在宫女房里还要舒适。隐帝在旁叹道：“ 哎，我们自小看戏呀，哪晓得皇上是这样的，别说是万岁爷呀，我在一旁从头看到尾，白替着想想也是累呀，和大家子当家老爷一样啊。” 哦， 呵 呵，你们原来想着皇帝是什么样呢？ 彩云嘴怪：“ 想什么吃就有什么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银子，每天把人叫到朝廷，说声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，人们就散了，就宫里花天酒地听歌看舞，再不然出去走走，瞧见哪一对才子佳人心愿难遂，就成全了他们，或者瞧见状元年少，就给他配个公主。” 他话没说完呢，雍正已经笑了，隐帝也笑了：“ 哼，你这是叫主子睡呀？皇上，依着我说呀，既睡不着，您就索性捡着琐碎一点的事儿想，不要再想睡不着的事儿了，烦恼了就想，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着了，明天下午痛痛快快的准能睡个好觉，不定这就睡着了呢。” 雍正一言和睦，索性捡着那些枯燥的公务想，哪个地方冲药的知府不胜任，该换一换了，哪一周该捐免钱粮了，又从李卫的义仓想到了赈灾，又想到云南的改土归流得防着苗瑶土司拒债抗旨，该派哪个将军，张广思还是额尔泰，还是……他呼吸渐渐均匀，忽然见小福被人缚在老柿树上，几个庄丁正举着火把就要点燃柴堆烧死他。雍正一急之下说道：“朕已经是天子，你们还敢这么欺负人吗？五哥，给我救下他。” 影帝睡得轻，一下子就醒了过来， 看时针时已是丑没寅初中下三点，几个丫头都睡沉了，彩云和彩霞都窝在炕里边轻声打鼾，便走过来问道：“ 皇上，您叫张五哥吗？” 雍正已醒得毫无睡意，灯下看影帝的时候，粉盈盈的鹅蛋脸儿，水杏眼儿如秋波一样的明净，悬胆凝脂一样的鼻子下，一张小口笑靥生韵，活脱脱就是梦魂萦绕的小福。他一把拉住了他的手，便往自己怀里拽，小声地说道：“来，坐到朕身边来。” 爹， 影帝叫了一声，又捂住了自己的嘴，轻声地说道：“